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如何让孩子少做噩梦？梦是现实的折射，父母可以通过在现实中做出改变，让孩子少做噩梦。确保睡前没有恐惧的情绪，睡前不要让孩子看有恐怖色彩的动画片，或者是讲让孩子害怕的故事，也不要吓唬孩子。保证良好的睡眠环境，比如孩子卧室的光线温度适宜，房间布置的温馨并且有安全感，减少引起孩子恐惧的外在因素。确保睡眠充足，父母可以观察一下孩子的睡眠时间和他的精神状态的关系，合理安排孩子的作息时间，避免孩子因为过度疲劳、缺少睡眠而频繁做噩梦。与孩子讨论梦的相关内容，父母帮助孩子找到困扰孩子的现实问题，给孩子提供帮助，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孩子因为压力而做噩梦的情况。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聪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在大头儿子生日的当天，一家人决定一分钟也不离开。那么大头儿子的生日到底是怎么过的呢？这一天在大头儿子和小伙伴地瓜、棉花糖之间，和神秘的墨镜男之间，和老马警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小伙伴们在地铁里又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演出时间是9月11号和12号，地点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儿童剧《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布鲁布鲁系列儿童剧秉承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让孩子集中于剧情，受用于生活。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是布鲁布鲁环保系列之保护海洋番外篇。主人公淘淘来到了海边随意丢弃垃圾，他并不了解垃圾对于海洋污染是多么的严重。这时候布鲁的出现让他们一起进入了奇幻的海底世界，开启了一段冒险和拯救的故事。儿童剧《布鲁布鲁之深海奇遇记》演出时间是9月19号、20号，地点在中杂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4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双减政策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第24条规定，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之所以国家高度关注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因为学生的学业负担实在太重了。对社会来说，课堂内学不够，课外疯狂补的原有教育模式，不仅让国家提倡多年的素质教育成为一纸空文，还使得减负政策越减孩子负担越重。对家长来说，既使得孩子和家长的业余时间被众多种类的补课班所占据，高昂的补习班费用又使很多家庭的经济压力陡然上升。那么家长和学校还有学生该如何面对双减？今天的成长日记，我们专访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江爱平。江总您好。 主持人好。 嗯，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啊，双减政策下家长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上一期其实我们带到了一点点，就是家校共育， 嗯， 应该要变得更高效。所以您觉得高效的含义应该怎么去定义？应该是家长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我想家校共育的核心观念就是通过家庭与学校之间的配合， 嗯， 可以让孩子 更好的得到成长，这一定是目的。 嗯， 那么怎么配合之间的分工是什么，界限在哪儿？我想可能简单一点来说， 嗯， 就是学校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 嗯， 那家庭里面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为什么学和孩子未来发展的问题。 哦， 那只有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我想这个孩子他才是有发展方向目标，并且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围绕自己的发展方向去自己知道努力的。我想这样的孩子才是我们未来社会上需要的人。 对, 对，其实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提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家长们对以后家长也得持证上岗了，是吧？有相应的一些教育学的储备，教育观念的，对，成熟。 对，我是觉得就是家长可能要站在孩子未来成人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而不是说站在眼下这个孩子考多少分，或者说在班里头排第几名这个角度去教育孩子。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成长过来的这个思路，我们再回头看哈，你会发现别说这个一次月考、周考、期末考试了， 嗯哼， 就连高考这么重要的事情，万一失利了，可能针对于你这辈子是有影响的。 嗯， 但是它有多大影响？是致命的吗？是没有考好我这辈子就完了吗？一定不是。 嗯， 对，所以我们站得长远一点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家长就没那么焦虑了。 嗯，先把心态放平。嗯，然后其实说起来就是慢下来。 嗯， 就是。因为我怎么想啊，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焦急焦虑，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做法呢会比较省劲儿，比较懒。这事儿听着好像是很矛盾，其实是这样，比方说更多的家长愿意在一股脑的时间一下子做成一件事情，他可以一劳永逸，这是人的天性。 嗯， 有问题我一下解决，比如学区房，对吧？ 嗯， 比如什么什么一听到个什么风嘣嘣全扎过去了。 嗯， 那现在需要你把你的焦虑分散开，因为问题你终究要一个一个解决，并且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以前我们都推给学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总觉得学会知识好像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自学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方法，才是未来这个社会需求的。 对。 就现在这些年轻的家长们，如我80后一些甚至90后的一些家长，可能更多考虑到这个。所以说首先家长们慢下来说的是，我们把这个焦虑的时间慢下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幸好因为现在国家给的政策是减压减负，减的是什么样的压，比如说课业负担，然后对于分数的那种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嗯， 对，所以家长们先要调整这个心态，要转变一下。 对。 嗯，那怎么去配合学校的共育，应该主动做哪部分工作？因为现在是明文规定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给家长留作业。 嗯， 家长们要变得主动，那他们主动能做什么呢？ 嗯，我觉得家长主要主动做的是你要蹲下来， 嗯， 站在孩子他的这种思维水平上或者是认知水平上，真正的去了解你孩子目前的状态，以及他未来从他的个人能力呀、行为习惯上面要一个一个的去帮他去树立了。 嗯， 你举个例子， 嗯， 孩子上学为什么要学习，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吧。 嗯， 我们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学，他在学校他学习起来他才是快乐的，他才是接受的。 对对 对, 对, 对， 如果他去了以后坐在课堂里头就是觉得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老师教我这些都未来对我有什么用， 对 对，这个都没有考虑到，我孩子只是知道学完了之后考完试家长会表扬我，就停留在这种认知上，我不认为他可以快乐。 太简单了。嗯 嗯，我想可能这是第一步。 嗯， 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在行为习惯上的培养。 嗯， 就比如说时间管理， 嗯， 比如说自律， 嗯， 学校的行为规范，家里的行为规范，这些规则意识孩子要有。 嗯， 这是他将来步入社会上 遵纪守法不犯法的最基础的条件。 嗯，对对对， 它也是做人最基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我们日常家庭生活里面和学习里面，如果他养成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管理、自律习惯和道德规范的话， 嗯， 我想这个孩子即便学习成绩不好，将来他一定错不了。 嗯， 他在社会上他是可以立足的。 嗯。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三个实际上家长要去培养孩子的实际上就是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了。 嗯， 比如说孩子学的知识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孩子学习的知识，但是一个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我们是不是可以逐渐的去强调。比如说我带孩子去超市买菜， 嗯， 我可以让他去帮我算一下我有10块钱我怎么买菜是最合理的。 嗯， 让孩子通过这种学习他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参与到生活， 嗯， 对，参与到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决策，那我想他可能对于知识的理解以及对于家庭责任的理解会更加深入了。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像这种实际上也可以后续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和他学习知识的增加， 嗯， 对于他整个知识的吸收的结构化、体系化、系统化，包含他思考一个问题从更现实的角度去思考，他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思维模式。 嗯，明白。就这个很多心理专家也都提到过哈，教育专家应该让孩子更多的参与到家庭生活当中来，要给他分担一部分任务他必须做。不，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常听的一句话，穷人孩子早当家。因为为啥呢？因为家长朋友们会更早的倚重这个孩子做事情，他会更早的了解周遭生活的运行的规律，然后他的目的性比较强。目的性比较强其实有的时候不好，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让他想明白为什么学习这件事情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是的，是的， 一定要让他更多的了解到你的生活状况，你为此付出了啥。我们以前家长做的方法是把他放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上，你什么都不用想，你的任务只有学习。可是当他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他也不太会想学习。 他学习的东西他不知道有什么用。 对对对， 光告诉他将来你能怎么怎么样，对他来讲太虚了。 对，他感受不到。 对，那你不如让他用学到的知识帮你去解决问题，帮家庭去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他学到的知识才是可见的。 嗯嗯嗯， 才是有价值的。我想这个可能家长是需要动脑筋的。 确实。 你不需要管他这个题做的对不对。 嗯。 啊，我想这个确实是考验的是家长的对于孩子的贴心细致的观察。 对，需要我们投入相对来说更多的时间在考虑他的未来人生发展和规律啊。 嗯， 可以推荐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费曼学习法，我个人特别推崇。 嗯， 因为它关乎到我们专业。你学到一个内容的时候，你想方设法的问自己能不能把这事儿讲给别人讲明白。然后对，然后再用三言两语讲明白。这个就是考验他对这个事情是否了解的一个办法哈，推荐给大家，要不然可以去看一看那本书，就是费曼学习法啊，可以运用一下。再有一个就是家庭的氛围怎么去维护？以前很对立的，一个不愿学，一个让必须学。以前的方法是胡萝卜加大棒，现在是不是要改了？ 我想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是没有错的，无非是说你用胡萝卜和大棒的方法是被动的，还是孩子有自驱力的，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 那是 一种是靠你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强压方式， 嗯， 欺骗诱导的方式， 嗯， 另外一种方式是让他能看到胡萝卜，他自己愿意为那个胡萝卜去努力。 嗯， 当他懈怠的时候，你也不是大棒 敲他一下， 对，而是你敲打他一下，提醒他一下，嗯，让他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有内驱力的努力的习惯。我想可能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方式。 嗯， 而这两种方式说的稍微近一点吧，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差别了。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家长是不可能天天跟在身边的。 那也太烦人了。 老师也不可能像初中高中小学的老师一样，每天对把你盯得很紧，问你天天作业没完成完不成了。 嗯， 你看大学里面现在有很多挂科的， 嗯， 不去上课的， 嗯， 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沉迷游戏，沉迷网络不能自拔的， 彻底放开了。嗯， 对，这些都是在家里面一味的强压和 墙壁下面学习的孩子、 嗯、 那他到了大学以后一旦没有那个流程化的格式化的这种氛围和管理习惯， 他不会了， 他就不会学习了。 对对， 所以在这个里头我是觉得我们要在家庭教育的环节过程中实际上要去关注孩子的动力，自己的内驱力，只有这个东西形成了、 嗯、 那我想可能你的这个孩子将来走向大学或者是走向 社会 的时候、 嗯、 他才知道自己去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对， 否则他的人生永远是你的，基于在你的期望和你的强压之下的、 嗯，对， 挺可悲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有的时候，哎，有一些就是能够真的压到底，压到他明白，就家长可以一直压到他明白，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对吧？ 嗯， 就是什么这个虎爸呀、狼妈呀、什么鹰爸呀，什么乱七八糟，这个就有，是吧？ 嗯， 也有能逼出来的，但是少数的，大多数孩子是不扛逼的。 那我们就问一下，孩子快乐吗？ 对，肯定不快乐，他一定会想明白的。就比如说做了父母立刻就明白，但是应该管不到他那个时候。 如果孩子不快乐，他的下一代会快乐吗？ 对呀、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嗯， 我们再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纠结了。 对，治学也一样嘛，你要问到就包括研究物理啊，是我看听一些专家讲到、 嗯、 你最后问到他到成原理的时候，你这件事情可能就能捋顺了。 是， 嗯，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想法吧，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嗯、 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在给家长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来我们在双减减学生负担的同时好像家长也减负，其实没有，因为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个轻生的事儿、嗯、 没错、特别是教育孩子， 对， 实际上现在对于家长的要求，如果你想培养一个比较好的孩子，将来有未来的孩子，实际上对于家长的要求从来都是不低的。 对， 这些家长并不是说你肯花钱，你肯给他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你将来就能得到一个好的孩子。 嗯， 更多的考验的说白了还是家长的智慧。 对， 你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是能痛下决心改变自己，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及时的克制自己的前提下指出来孩子的错误，并且能够及时的予以纠正和引导， 嗯， 怎么样的方式是适合你们家孩子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被自己的欲望点燃，最后就把孩子的人生过成自己的人生。 嗯，当然了，国人比较一般都是比较想法会很努力的那种想法，他想的都是一定不能在任何方向出错，然后要让他如何如何的走，一步一步走上去哈，倒大可不必。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怎么这个人让他看上去比较成熟哈，首先他能认定自己或认同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他也能认同孩子是个普通的孩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大概的方向。你不能说天天让他就必须考满分，也以后是藤校、 嗯、 对不对，就是清北，这样的要求也过激。对，适合他自己的我们找准那个方向才好。那么具体说有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当然没有。 嗯， 如果有的话所有人都可以那样去做，或者有模板，那些模板你发现克制不了，也许那就是标准答案，复制不了，对吧？ 是的。 对。所以他给我们家长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跟孩子共同进步。我们一直在谈这个话题， 嗯， 可是家长朋友们可能做到的不多，做到的可能孩子都还不错，所以需要我们更多的分心来让他小朋友能够在学习当中找到快乐，然后找到目的，让他有自驱力，有自学能力，变得更好。那怎么帮着孩子，帮着学生利用好他们的在家时间比较好？你认为？ 嗯，我想首先哈，就是不同年龄阶段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比如说幼儿阶段的、小学阶段的、初中阶段的、高中阶段的，首先你作为家长，你要了解自己孩子的个性和特点。 嗯， 在家庭里面一定是建立一定的行为规范准则，这是最起码的。 嗯， 就是你要让他有规矩感。 嗯， 就是不是在家里面你就是只要学习成绩好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嗯，不行， 这一定是不行的。 嗯， 其次呢，家长要做好陪伴。 嗯哼，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陪的是不一样的。你小学阶段，幼儿阶段，那就是什么都要陪，全陪， 嗯、 对吧？ 嗯， 小学阶段可能你就是陪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可以了，比如说陪着阅读。 嗯嗯嗯， 比如说陪着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嗯嗯嗯， 让他在这个里面他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嗯， 真正孩子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家长的陪伴就是做好你自己，以身作则。比如说你该读书的时候，对，你该读书的时候你读书，你该学习的时候你学习，你们两个人有一些共同话题可以相互探讨。 嗯， 切记在这时候还陪着写作业了。 啊， 嗯，这时候实际上就是更多的要甩手让孩子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你要信任他，建立信任感。 对，往往信任他就会有一种内驱力。 对， 嗯， 而且在所有的这些环节里面，我想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允许孩子犯错误。 当然，对。 我们都担心孩子犯错误，担心孩子走弯路， 嗯， 但是要知道，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呀咿咿学语也，就是蹒跚学步的时候是一样的， 嗯嗯， 你该摔的跟头一个都跑不掉的。 嗯嗯嗯， 一定会摔的。 对。 但是在更早的时候犯了错误，我们告诉他我们如何面对错误，如何改正错误， 嗯， 改正错误以后你的人生和道路是怎么样的。通过这种学习和这种训练，他将来才能够是一个抗压的， 嗯， 而且才能是一个真的敢于拓展自己突破自己的人。 对， 否则他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永远都是万一我错了怎么办， 其实没事。对， 他将来能干什么。 对对对， 对吧？ 对， 你说最严谨的科研工作，谁的科研工作是上来就是对的？ 那有一辈子没做出来最后那个实验的呢？对， 那他， 但是他也仍然有意义啊。 对对， 嗯， 所以像这种，我是觉得在家庭里面，切记说你该做的事情你做，但是更核心的，家长要做的是以身作则，做好你自己。 嗯， 我们原来开玩笑说60分妈妈， 嗯哼， 我不要做100分妈妈，我们要做60分妈妈。就是你把60分的精力放在孩子上，你至少剩下40%的精力放在你自己身上。 嗯， 你个人的成长，无论是你工作的还是你不工作的，我觉得你要关注起的是你个体。 嗯嗯， 你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陪伴会是更有意义的。 对，而且确实可以，尤其现在体育大家这么重视，真的可以去看看体育训练队，因为家庭教育就像一个训练场。 嗯， 他不是真正在去比赛比拼的， 对， 他出去的时候去校园，未来到社会，那个可能有一点这个竞赛的意味。 嗯， 在家里犯错误是为了出去不犯错误， 没错。 要不然你把家里的事儿都弄得特对，外边犯错误就麻烦了，反了。总之，咱们是用2集的时间哈，请江总给我们分析了分析这个关于家长朋友，关于老师们，应该老师们是有什么样的待遇。啊，怎么激励他们，然后自己要改变一些什么样的教育思路，家长朋友们要怎么样提升自己，怎么样做好榜样，希望这2集内容能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供一些思路，对各位产生帮助。我们也希望这个双减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大家都能够这个度过的或者说过渡的非常顺利。啊，感谢江总接受我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